成为绝世经典。你想过吗？如果画中人会说话，他的声音会是怎样的？ 有很多经典需要用心倾听。2018，跟随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一起听见经典。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给这续人啊，这是狼店，这是天馆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续单， 要喝啥呀？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87.6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啊，还是要和您一起呢继续通过相声作品缅怀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圣杰先生。今天在节目的开始呢，我们首先啊来欣赏一段施圣杰先生啊早年间和冯永志先生合作表演的相声作品。这段作品啊叫没入歧途。 我就愿意到北京来向首都的观众来进行汇报演出， 为您表演。 这次来呀，为了向各位观众表示感谢，我做了一点简单的准备。 您做什么准备了？ 给来的各位客人带来一点礼品。 哎啊，这您可没跟我说， 事先没有来得及跟你商量。 嗯， 给大家带来一点哈尔滨的特产。 什么呀？ 哈尔滨秋林公司的奶油酒糖、果脯面包， 都是不错的东西。 好，东西不算太多，略表寸心，不成敬意，望大家笑纳。 多客气啊。 可是很遗憾。 怎么了？ 后来一考虑，不知道各位在哪儿住 啊， 一着急都吃了。 好嘛，跑这儿送空人情来了， 剩俩面包在朱市口让我卖了。 对，嗨，怎么还卖了？ 不卖不行了。 怎么呢？ 兜里没钱了。 哎，那你的钱呢？ 都还账了。 你干嘛欠那么多账啊？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打扑克都输了。 呸！ 怎么回事？ 捅着这么些观众的面说你打扑克来钱的，不怕人笑话你啊？ 那笑话什么呀？打扑克有什么不好啊？ 嗯， 过年了谁不坐下打几把扑克娱乐吗？ 娱乐可以呀，可是不能动钱呢。 不动钱怎么办？干磨手指头。 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呀。 什么办法？ 您比方说钻个桌子，顶个枕头，画个花脸，弹个脑弹，都行啊。 你这些办法我都用过 啊。 我告诉你们，都不如那个来钱那过瘾。 圣杰 啊， 我跟你讲 啊， 打扑克一来钱，这性质可就变了。 是吗？ 那就不是娱乐， 那就是 赌博。 哦， 长期下去，你们就会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步入歧途，走向犯罪。 对，说得太对了。 怎么样？ 在这方面我有过深刻的教训。 什么教训呢？ 就是去年过年的时候，我到一个朋友家里去串门，正看见有那么三位坐那要玩扑克。 是啊， 三缺一不够手， 玩不了啊。 玩不了，我那朋友非让我跟他们在一起玩。 那就玩吧。 不行，跟别人玩是娱乐 啊， 跟这三个人玩那就不是娱乐了。 怎么着？ 这三位打扑克那都动真格的。 是吗？ 我一摸我兜这俩钱哪够跟他们玩的呀。 那怎么办？ 我那朋友说你玩吧，玩几把没关系。我一想碰碰运气吧。 对啊， 玩吧。 啊， 坐那就玩，没想到 怎么着， 没超过俩小时我愣赢了20多块。 赢20多块， 呵，我心里这高兴啊！我一想，这玩意儿来钱太容易了。 是啊， 这么会儿20多块，10元一张，20张。不对，10元一张怎么20张？ 就是1元一张，这高兴了，这是 1元一张，20张。一天就是20，10天200，1个月600，一年12，7200啊！ 7200呢？ 我仔细一计算，何止7200啊？ 怎么？ 我今年我多大？ 你呀、啊， 我33呢。 就是啊， 如果我身体没有什么毛病的话，我最起码还能赌30年呢， 还能赌30年 啊！那个时候大家恐怕就不会认得施圣杰了。 怎么？ 那就不是我现在的施圣杰了。 嗯， 都是钱啊， 有的是啊。 你像什么彩电？ 嗯， 往家搬吧。 那算什么呀？ 冰箱？ 嗯， 往家扛吧。 有钱吗？ 汽车 啊， 往家开吧。 您听听， 飞机往家拽吧。 啊， 火箭往家推吧，炸弹往家扔吧。 嚯， 多 好嘛， 多热闹。 不是，您先等会儿吧。 啊， 您先醒， 我也不困呢。 还不困呢？ 啊， 常言说得好 啊， 这酒赌可无胜家呀。 对， 太对了。你看， 自从那次我赢了20多块以后，我是经常跟他们玩。 是吗？ 没想到， 嗯， 不用半年，我把自个儿存的1000多块都输进去了。 就都输了？ 都输了。 那就别玩了。 不玩？ 嗯， 1000多块白输了。 那 我得想办法往回捞啊。 那你没钱怎么捞啊？ 我借。 跟谁借呀？ 跟你。 跟我？ 嗯， 我不借。 你看，我是没跟你借，我跟你借，你非借给我不可。 我就是不借。 你不信，咱俩试试。 试试就试试。 哎，这不是那个谁，小冯吧？ 哎，是我。 冯永志是吧？哎呀，胖多了。 都这么说我。 挺好的吗？ 挺好、啊。 家里都挺好的。 都挺好。 老爷子好， 谢谢你。 老太太好， 好啊。 孩子好， 好。 你爱人好， 好。 我老惦记他。 就是嘛，有感情。 就是。 哎，你这是怎么说话呢？ 不是，这句话没有说清楚，没有说清楚，就是我跟他借过钱， 啊、 我总惦记还他钱。 哦，这还差不多。 是还他钱。 这么说，您是来还钱来了？ 对，还钱。 那好， 我本来想还他钱， 嗯， 没想到， 怎么了？ 昨天晚上我爱人突然的病了。 哟，什么病啊？ 什么病也说不出来啊。 嗯， 上吐下泻的，疼得在床上直打滚。那么年轻的人， 啊， 我们俩人结婚这么多年了，感情非常好。 嗯， 你说他要真有个三长两短的，剩下我跟狗。 狗？ 我儿子。 嗨，您听起这名， 剩下我跟狗，我们这日子怎么过呀？ 那就赶紧上医院吧。 去了，送医院了，大夫说得住院。 那就住吧。 住院行，得花钱呢、嗯、把钱还给你们，住院没钱了。 不是，那就先甭还钱了。 不， 治病要紧。 不，你别这样，过年谁家都需要钱，我还你。 我跟您讲、我们家真有钱。 你没钱就说没钱。 真有。 你真有钱吗？ 真有啊。 再借我200。 哎，嘿，我还真得借给他。 你看人们哪有见死不救的， 他把我都给骗了。 我就利用这种心理啊， 嗯， 满哪儿的借钱。 是啊， 原来我这个人比较诚实。 对呀、啊， 自从打扑克赌钱以后，我就开始了口头创作。 好嘛，那叫口头创作呀、 啊！啊， 那是撒谎编瞎话 啊！一开始还行，撒个谎啊，还有人借我钱。 嗯， 时间一长不灵了。 怎么？ 亲戚朋友一看见我离老远，挡着脸就躲开了， 都怕你借钱吗？ 我一看没钱了，没钱，我这扑克玩不成，我那1000多块我怎么往回赢啊？ 就是啊。 怎么办呢？我后来我一想，得了， 嗯， 跟我爱人要。 那你爱人能给你吗？ 当然了， 啊， 两口子一家人呢。 嚯！ 再说我们俩从小青梅竹马， 嗯， 他对我非常的好，百依百顺。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 什么事儿？ 我要是在外边打扑克输钱了，回来晚了，我爱人都是对我微微一笑。 怎么说的？ 哟，才回来， 多温柔啊！ 怎么没让车压死你？ 跟着这就变了， 这不都赌博赌的吗？ 看来这个赌博呀，这两口子非打架不可。 哎，不能。 嗯， 你说错了。 怎么？ 越到这个关键时刻越不能打。 是啊， 我有办法。 什么办法？ 哄。 怎么哄啊？ 你得这样，我给你学学。 你来， 一哄就好 啊。咱再看看。 哎， 嗯， 你早下班了？ 您瞧这样啊，准是又喝醉了。 嗯，对了。去喝了点酒， 你看 醉了，醉了好啊。 怎么呢？ 一醉解千愁啊。 好嘛，您甭问，这准是又输钱了。哎， 真了解我。 你看怎么样？ 真了解我。你看，了解莫过如夫妻嘛。 对， 输了 吧？ 输不多。 多少钱？ 一槽子。 一槽子。嗯，你们几个人呢？ 四个人。 四个人一槽子，你们够吃吗？ 不够，后来不抢喂驴呢。 那您这一槽子是？ 你不懂，你不懂，这是打扑克赌钱的技术用语。嗯，一槽子就是1000块。 怎么着？1000块？ 喊什么？喊什么？别喊！ 怎么？ 让街坊邻居听见多笑话！ 哼，就你这样还怕人笑话呢？ 家丑还不可外扬呢、嗯、你不管怎么说咱不还两狗子吗？ 哎，两狗子 不还两口子？ 怎么搞？嗯， 喝点酒这舌头老出错牌。 好嘛，还垫着赌呢。 谁？嗯，你放心，我输了没关系，我有把握。 什么把握？ 我能捞回来。 还捞回来？ 你给我点钱我把它捞回来。 我没钱，没钱。 你国库券？ 好嘛，国库券也要啊？ 全国粮票？ 没有没有没有，算了，甭找了，没有。 你有钱？嗯，你撒谎。你有钱？我看见过，你有存折。嗯，死期的那上面有钱。 多少钱呢？ 1.25块。 1.25块也垫着呢。 那也能玩个1把2把的。 我跟你讲啊，别说是没钱，就是有钱、嗯、也不能支持你。 你看你不支持你，你得支持咱两狗子。嗯，两口子嘛。我这样跟你，我说话。 怎么？ 你给我点钱啊！我今天我出去，我把它捞回来，我坚决我不玩了。嗯，我起誓。 怎么样？ 我要再玩，你让我出门坐汽车上。 坐汽车上？ 那应该呢， 应该你撞汽车上啊。 那你去。 对，我干嘛呀？ 我就这么哄嘛。嗯，虽然仗没打起来，嗯，可是不给我钱。 是啊， 他不理我了。哦，一扭脸上床了， 休息了， 他睡了。嗯嗯，我一看他睡了就好办了。 你怎么办？ 就我说了算了。 是啊， 我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划了划了，用大包袱一背，我就扛出去了、嗯、 接着赌啊。 你别说，真不错，就这一宿啊 全赢了。 都输了。 该怎么连你一块都输进去啊？就这样，第二天回来，你爱人不跟你吵吗？ 哎，没吵。嗯，不但没吵，他还没起床呢。 是啊， 我一看他没起床，当时我这火腾就上来了。 他还生气了。 我一看你这是消极抵抗啊。嗯，你说我这一宿我容易吗？ 怎么没累死你啊？ 都几点了你不起床？嗯，起来。我爱人一看我回来了，噌就坐起来了。嗯，俩眼直勾勾看着我，他不下床。 他怎么不下床呢？ 我说你怎么不下床啊？不下不下吧。 怎么不下了？ 我把他皮鞋卖了。 好嘛，都到这份上了， 我是越陷越深，输得越来越多呀。 那就别玩了。 你哪理解我的心情啊？我怎么办呢、啊、我这钱白输了，急得我在屋里直撞笼子 呀。那我离您远点吧。 怎么？ 我怕你咬住我。 我咬你干嘛？ 这人有撞笼子的吗？ 着急呀、啊、我没钱我怎么办呢？我白输那么多钱了。后来我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扳倒葫芦撒了油。 这都一套一套的。 盼到天黑，我戴上大口罩，围上大围脖，来到胡同口电线杆子后边、往后边一藏。就看从对面过来一个女同志，戴个大皮帽子。我一想，得了，今天晚上就是她了。三步两步窜过去，把她手表撸下来，我扭头就跑。 你劫道啊？ 就这一回。 半回也犯法呀。 跑了没两步，就听后边喊。 喊什么？ 告诉他爹，你拿我表干什么？ 嘿，好嘛，他爱人。 坏喽坏喽，怎么抢他这儿来了？ 就是啊， 回到家一进屋，爱人跟我就火了， 生气呀、啊、 你不像话了你。哼，你看看你像什么样子了你。嗯，一开始你打扑克我没拦着你。嗯，我想你累了一天了，玩几次扑克也是个消遣。 对呀、啊， 没想到你又玩烟卷，发展到一分二分一毛两毛一块两块，后来论槽子。你说你们是人呢？你们是牲口啊？ 就是啊， 今天你又发展到抢劫的，抢到我头上来了。你这是犯罪呀、啊！ 对呀、啊， 自从你打扑克耍钱以后，你学会了撒谎，学会了骗钱。你愣骗到我娘家妈妈那儿去了。 是啊， 你跟我娘家妈妈说，是我病了需要钱住院。说我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我妈妈问你我得了什么病，你愣说我得鸡瘟了。你 嗨。 这人有得鸡瘟的吗？ 你多缺德呀你！你上街上看看，现在哪个女同志不比我穿得漂亮啊？ 对 啊，你看看我这一身 怎么样？ 单不单，棉不棉，一身衣服四季我都穿着。 万能的这是！ 我自个儿把奖金偷着攒了200块钱，我想买一件裘皮大衣。啊，你来了积极性了，非要替我买。哦，我想你买就你买吧。 对， 结果你又给输了。你看，你怕回来我说你，你为了对付我，给我买了一件狗毛大长。 嗨。 你还告诉我毛宠外反穿着跟裘皮大衣一样， 那能一样吗？ 我真听你的话，毛宠外反穿着我就出去了。啊，没走到胡同口，小孩都吓哭了。 怎么都哭了？ 人家说狼来了。啊， 拿他当狼外婆了。 你说你歇话吗你？嗯，我跟你说实话。 怎么了？ 这日子我跟你没法过了。哦，我坚决我跟你离婚。 离婚？ 你说你现在吧，我跟你这儿，我跟你我离婚，离婚，离婚，离婚，离婚， 就别哭了。 你住口呀，收起你这副嘴脸吧。 他还来劲儿了， 用离婚来威胁我。嗯，用眼泪来吓唬我。嗯，办不到。 怎么？ 我告诉你啊，男子汉大丈夫，天不怕地不怕。如果你敢再哭， 怎么样？ 我给你跪下。 跪下了？ 跪下都不行了。 是啊， 非跟我离婚不可呀。 您瞧瞧， 领着孩子就走了， 回娘家了。 我一看这么好的爱人走了，这么好的家庭散了，嗯，这不都是我赌博赌的吗？ 看来这赌博呀，可太害人了。 我当时往屋里一坐，嗯，一看四壁皆空，空荡荡的房子，嗯，我是百感交集。今后生活就剩我一个人，孤苦伶仃，我可怎么过呀？ 要唱是怎么着？ 是上街独坐二楼，眼泪汪汪啊。 东北二人转还带着弦来的， 想起了一往事，好不心伤啊。 东北二人转， 打扑克打得我妻离子散， 李根龙 耍钱可是耍得我家破钱光，掐也破我的钱也光啊，越思越想我心越慌啊，嗯，到如今也只好啊， 不能玩了， 再赌一场啊。 还赌啊？ 那可不应当啊。 刚才我们欣赏的呢，这是施圣杰先生和冯永志先生啊合作表演的一段《没入歧途》。下边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施先生啊和赵宝乐合作表演的相声小段《打传呼》。 施圣杰、 赵宝乐 在这儿给您 拜年了。 现在全国许多家庭正在收看我们的节目， 合家欢聚，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 夫妻恩爱那是家庭的美德。 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夫妻和睦万事兴， 哎，在这方面我就有体会。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说说， 要说赵宝乐的爱人对他那可是真好， 那叫没得挑， 可以说他爱人是看着宝乐长大的。 那啊，他看着我长大的， 这是你们俩从小青梅竹马互相看着长大的， 那叫一块长起来的。 哎，您就说每天宝乐上班之前 怎么样， 他爱人给他煮好了牛奶， 瞧瞧， 熬好了小米粥，嗯，握上鸡蛋， 哎， 放点红糖， 对， 下点挂面， 我要坐月子呀。 说明他关心你， 疼我。 哎，这是他上班之前， 你再说说下班以后， 甭管他晚上演出回来多晚， 嗯， 他爱人做好了饭不吃， 干什么呀？ 等着。 瞧我们这感情。 嗯，去年三十晚上包饺子， 嗯， 左等宝乐不回来，右等宝乐不回来， 我晚上有演出啊， 这饺子怎么办呢？ 嗯， 他爱人是凉了热，热了凉，等他回来从锅里捞出来再一瞧， 三鲜馅饺子， 片汤汆丸子， 嗨，全都煮烂了。 哎， 就说这份情谊 怎么样，多好啊， 吃完饺子让你坐在沙发上看春节晚会， 我叫幸福。 您听他生活幸福不幸福？ 太幸福了， 就这么幸福。嗯，那天晚上出事儿了。 出什么事儿了？ 刚吃完饺子就听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怎么回事？ 你的呼机响， 有人给我打传呼拜年。 他爱人把他呼机拿过来一看，嗯，当时那脸刷撂下来了。 为什么呀？ 上面打的是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王平。 这我得解释解释、啊、王平是个相声演员，我们哥们儿。 他是哪个平啊？ 和平的平。 倒霉就倒霉这名字上了。 名字怎么了？ 呼机上打的是扶贫的贫 哟，上面加了个草字头，旁边还多了三点水。 一般女同志起名爱用这个平字。 对呀、啊、 他爱人一看王平，嗯，还是爱你的，一琢磨这准是个女同志啊。 你瞧，那 拿着呼机进了屋，啪把电视关上了、啊、哎，宝乐，这王平是谁呀、啊、哎， 这王平啊，啊，他是个演员。 我知道是个演员，嗯，肯定是个女的。 你怎么知道他是女的呀？ 你看这个平嘛，嗯，平，综艺大观有倪萍，少儿节目有菊萍，演电影的吕丽萍，跳舞蹈的杨丽萍。说这王平是练什么的？ 练什么的？哎呦，他什么都不练，就是我们俩人挺好的。 你说什么？ 我们俩挺好的。 哎，这才算一句实话啊。不好，他能在三十晚上这么温馨幸福的时刻给你打传呼吗？ 我跟你解释啊，这王平是相声演员，他乐意开玩笑。 你少来这套。说相声的王平我认识，他根本不是这个平。 您别误会啊。 我不是误会，你甭解释。我问你，赵宝乐，你说我平时对你好不好？ 好。 好，你在外边还招这个？ 我招哪个呢？我， 你把过去说过的话全忘了。 我以前说什么呢？ 记得咱们俩第一次约会是在三八妇女节。 对， 你曾经说过两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 哪两句？ 你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谁说女子不如男？ 这是豫剧里的词儿。 记得第一次给我买礼物是五一劳动节。嗯，你送给我一副套袖，说了两句话。 哪两句？ 你说咱俩情谊深似海，劳动本色不能改。 我小时候学过快板。 记得咱俩订婚是在五四青年节。嗯，你拉着我的手又说两句话。 哪两句？ 你说五四精神记在心，今天咱俩来订婚。 那两句现凑的。 记得咱俩结婚是在六一儿童节。 瞧我们选这日子。 婚礼上你又说两句话。 哪两句？ 携手并肩做新人，我爱北京天安门。哎， 我那时候就喜欢这歌。 没想到赵宝乐你变了，居然在三十晚上招一个爱你的王平给你打传呼。你别说，这也符合规律。 什么规律？ 你看三十刚过，现在是初一，正好是新旧交替。 哎，这都爱得上吗？ 他媳妇跟他正矫情呢，他爸爸一推门进来了。你们在这里吵什么？我在门口全都听明白了。哦，王平这个小子也不是个东西。你说大过年的，您开这个玩笑干什么？ 给我们家庭添乱。 你们两个也不对，你不能互相猜呀、啊。哦，这一点得跟你妈妈学。 是啊， 你看你妈这么多年，从来就不看我这个户籍。 你瞧， 哎，就算她看到我户籍上有这样的传呼内容，她也不敢把我怎么着。 人家 这不是跟你们吹？嗯，大老爷们敢做敢当吗？ 多好啊， 对吧？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个传呼吗？嗯、就听着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怎么回事？ 你爸爸呼机响哟！你爸爸低头一瞧，当时腾脸都红了。 上面写的什么？ 祝你春节快乐，落款是爱你的王平。 还是那个王平。 你爸爸一看这个，赶紧把呼机就关上了。哎，这个事儿千万不能让你妈妈知道。 为什么呀？ 要是让你妈妈知道了，她不让我进门啊， 她也怕我。 好，听众朋友，第一时段呀，我们的开心茶馆呢欣赏了两段施圣杰先生的相声作品之后呢，到这儿要先告一段落了。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您一起继续回顾施圣杰先生的舞台风采。 在黎明，你的脚步牵绊着路霜，如影随形是那狂乱的风，走在充满了陌生的时光，一步步吸住受过的伤，看不清那漫漫无常，如何相信真的能相信吗？

在是北京时间一点整。 太野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憔悴了脸，影子映山背影墙。砖房里的车声，它低了调门。再饮几杯桂花酒，是是非最爱销魂。葡萄架下玩具间，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半耳边。 八七点六，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来了您 嘞！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朝字，跟我来您了。这是四位，给这续神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和您一起回顾刚刚不幸辞世的相声表演艺术家施胜杰先生生前留下的作品录音。节目的第二时段呀，我们首先呢来欣赏一段小品作品。在前几天我们欣赏的相声作品中，施胜杰先生也曾经和侯耀文先生啊，在这个作品当中打趣儿，说这个相声演员现在有很多呢都去演小品啊，这指的是侯耀文先生，包括打扑克啊、英雄母亲的一天呀、等等这些作品。其实呢，施胜杰先生也曾经在央视的一些综艺节目当中啊，表演过小品作品。不同艺术形式之间的这种交流呢，其实是非常有益的，只要不忘了自己的根在哪里。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不忘初心。下边我们就来一起欣赏施胜杰先生当年参演的一段小品《招聘》。 哎，搬上来！ 好的。 后面的同志坐好了啊，马上就要开会了。招聘大会现在开始。各位同志，各位来宾，各位领导。我们九州电视公司为了蓬勃发展，决定招聘一名具有特殊才能的业务员。应聘条件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年龄在35岁以下的、酒量在1斤半以上的（括号越能喝越好）（括号完了）。希望今天到会的人员不要保守，踊跃上台应聘考核。哪一位先上来谈一谈？ 刘秘书。我来应聘。 你是哪个单位的？ 我是第一分公司的。 好，请讲。 我谈一谈。这个，我首先感谢九州公司和刘秘书给我提供了这样能够发挥我特长的好机会。 啊，不客气。 听完了你那个招聘启事以后啊，说心里话，非常高兴。 你这是高兴？ 因为我就喜欢喝酒。而且很能喝。 你能喝多少酒啊？ 能喝多少说不准，反正他们给我起个日本名字， 叫什么？ 酒井。 酒。好的。 同志们，我们单位领导啊对我很重视，就因为我有这一技之长，前些日子他们把我 提干了， 开除了。 怎么搞的？ 大家给评评理，不为别的，就为我们井里老丈人过生日，那天不为热闹吗？把我找去了，那就喝吧。结果刚喝了20分钟，让我把他老丈人灌的70多岁老头在床上直耍猴拳。 你喝了多少酒？ 我喝的不多呀，9杯。 9杯？多大的酒杯啊？ 装3两的。 2斤7两的酒啊？ 度数低。 多少度？ 67。

打了油像话吗？问我擦粉，我男人不擦。这句德语翻译成中文就是问你，问你说，亲爱的，你睡着了吗？ 亲爱的，我睡不着。 你为什么睡不着？ 你冲我一那样，我的心里就那样。你要一那样，我这一那样，咱们俩就那样。 你要抽风了呀？ 德语我听不懂。 哎，德国新娘很温柔，体贴自己的丈夫。你是不是累了要休息呀？ 哦，疼爱丈夫。 第一句话都这么说 啊。再换一个国家，日本的新娘怎么说？ 日本新娘最有特点，显得那么温良恭善。 哦， 新郎也要彬彬有礼。 日本这个新郎我演得好。 为什么？ 经常看日本电影。 有把握吗？ 没问题。 配合一下， 咱们开始。 开始啊。小金桑多么羞涩来一一太心马鸡蛋。 嗨。你得开路的一马子， 听听像话吗？刚入洞房把新娘轰出去了。 我不会日语，我不知道说什么。 跟你合作太吃力 啊！ 这句日语翻译成中文 啊， 就是说夫君。 不，夫君干嘛呀？我有名字呀，大家知道我叫赵宝乐。 不，这你不懂。日本人在你的姓氏后面加一个君字，是对你的尊重。 加个君字就是尊重我。 哎，说夫君，我扶持不周，请你多关照。 加个君字，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开始啊。夫君，我扶持不周，请多关照。 啊，太君， 太君不行 啊，太君哪行？ 细君， 细君更不对了。 那什么君呢？ 太太嘛。 你说太太不就完了吗？ 夫君，我扶持不周，请多关照。 啊，太太，我性格粗鲁，请您多关照。 我喜欢清洁，请你多关照。 我不爱洗脚，请您多关照。 你很风趣，请你多关照。 你很善良，请您多关照。 你很幽默，请你多关照。 你多关照。 多关照 ，咱们俩还睡不睡了？老鞠躬啊！ 日本人就这么礼貌，两口子客气一宿， 太客气了。行了，国外的我还不问了，我问问你，中国的新娘入了洞房以后，头一句话怎么说的，行吗？ 咱们中国的， 哎， 中国新娘，我 等等啊，我给在座的朋友们透露个消息，别人的还不问，就这施正杰呀，他有一表妹，就在咱们北京。上个星期刚刚结的婚，咱不问别人，问他表妹结婚入洞房头一句话怎么说的，在座的朋友们你们都爱听吧。 别 有点意思。 怎么样？好， 你表妹 那我说说 说说。 好，那我就说一说。 嗯， 我表妹入洞房的时候吧，我还真在门口蹲着来着。 这什么表哥？这是 我就想听着他说什么 啊。 结果我一听，我才发现全世界的新娘就是我表妹说出话来。 怎么样？ 实在 实在， 有什么说什么。举行完婚礼，送走了客人，入了洞房了，我表妹往床上一坐，冲新郎头一句话 怎么说的？ 你还在那傻站着干啥呢？ 什么叫傻站着呀？ 我问你，今天咱们俩是什么日子？ 咱们俩结婚的日子。 那结完婚咱们两个干什么你知不知道？ 以后就一块生活了。 那都没有外人了，你还不抓紧时间？ 抓紧时间，抓紧时间干什么呀？ 傻样，掏出小红包算算收了多少钱呗。 财迷呀。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我们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呀，到这里呢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点30分，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